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18集，在狱之人。见到陆星月在关键时刻出现在自己面前，江瑶顿时喜出望外，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便见对方忽然身体一跃，像是打算从岩洞口跳下。反应过来的江瑶脸色一变，连忙大声喊道： 哎，别下来。 话没说完，陆星月便以一个漂亮利落的姿势完美着陆，起身一看，却发现江瑶那想要阻止的手势僵在半空，脸上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 怎么了？好不容易跑到来这儿救了你，你为啥看到我就这副苦瓜脸啊？ 陆星月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不满地看了眼江瑶那副无语的样子，撇撇嘴说道： 本来见到你是挺高兴的，但你的动作也太快了点，都没来得及提醒你。 江瑶叹了口气，无奈道： 这下可好，现在的你估计和我们一样也中了招，使不出法力了。哎，有这事儿？ 陆星月一愣，连忙伸手试图具象出光锁，果然发现光锁在闪现的一瞬后迅速哑火，再也无法使出半分。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明明在上面的暗道里还能使的。 陆星月一下子急了，赶紧追问着，而此时却听江瑶身边的穆剑云突然面无表情地插了一句： 这片岩洞里面似乎被施了法，只要在这岩洞的范围内就无法使用法力。 你是？ 陆星月回过神，这才意识到江瑶旁边还杵着个人，而对方身上的服饰似乎有点眼熟，但那张脸却完全没见过。 这打扮是云鹤？ 陆星月回想起当初和江瑶一起坠入峡谷的那名叫做云鹤的男子，眼前这个人的衣着打扮和云鹤完全一致，只是样貌却迥然不同，这令陆星月的表情不由带上了几分困惑。 那个，他其实是我朋友，因为一些原因才特意伪装了样貌参加了这次鬼市挑战。 江瑶一见气氛不对，连忙上前打了圆场，毕竟当初一起坠崖后，穆剑云便临时撤下了脸上的法术伪装，而后续也没来得及恢复，这才不巧被陆星月撞见了真容。也难怪陆星月会产生疑问： 伪装样貌吗？原来如此。 陆星月盯着穆剑云的脸端详了片刻，说道： 这位大哥也是混地下江湖的吗？好像没见过呀。 我的事无关紧要，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离开这里。 穆剑云摇摇头，似乎无意在自己身份上过多纠结。他转过身，看向身后满地的傀林虫尸体，以及那些一动不动的干尸，眼中的警惕并未松懈半分。 傀林虫本应没那么容易消灭的，刚才的那道光究竟是怎么回事？ 穆剑云说着，转头对陆星月问道： 那是光波焰球所发出的激光。 陆星月说着，从衣袋中掏出一枚弹珠大小的白色小球，扬了扬手说道： 傀林虫是靠着复眼上的感应神经探寻猎物的，对光波非常敏感，而这种光波焰球的威力有一般闪光弹的十倍，足以摧毁他们的光感神经，令他们处于麻痹状态。原本我只是背着光波焰球当作脱身的武器，没想到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光波焰球吗？原来如此，看来这些虫子一时半会儿是起不来了。 穆剑云点点头，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了几分。 星月，多亏你能及时赶到，不然我们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了。 江瑶看着后方那数十具狰狞干尸，依然心有余悸。 你是看到了我的流言从谷底暗门进来的吗？ 是啊，本来可以很快追上你们的，但没想到半路遇到了崩塌，暗道里的很多路都被堵了，我也差点迷了路。 陆星月叹了口气，收起手中的白色小球说道： 后来我是听见这里有动静才赶了过来，正好发现了你们。 说来也奇怪，刚才这岩洞怎么突然又震了，还以为又到了空间崩塌的时间呢。 江瑶犹豫着抬眼看向岩洞内那些被震得七零八落的白骨，就连那座巨大的陆屋残骸似乎也因震荡而变得岌岌可危。 这我倒真不清楚，或许这片空间本来就不太稳定吧。 陆星月把手一摊，看样子也是搞不清状况， 不过距离下次崩塌的时间确实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得抓紧。嗯，前边那具好大的骨架是…… 陆星月微微眯起眼，朝着陆无残骸的方向走了两步，而当他看清那庞然大物的真实样貌后，脸上也是露出了极为震惊的神情。 陆无？ 陆星月惊诧道， 这骨架的样态分明就是昆仑部族的首领陆无啊，他不是应该在昆仑山闭关修行的吗？ 对于这件事我们也很震惊，但现在很多情况都不清楚，也没法妄下定论。 穆剑云面色沉重，慢慢说道， 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先出去联络外界展开调查，不然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调查吗？ 陆星月嘀咕着，抬眼看了看穆剑云，似乎话中有话。 这种事啊，估计也就妖神府或者是灵玉台他们关心了，对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来说也没这个能力参合，不是吗？ 陆星月注视着穆剑云的眼睛，话语中有意无意地加重了灵玉台三个字，而穆剑云则沉默地回视着陆星月的眼神，不置可否。 哼，不过你说的也对，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出去。 半晌之后，陆星月笑了笑，终究还是岔开了话题，转身扫视了一圈四周。 现在看来，这整个岩洞是封闭式的，出口只有对面那个你们当初进来的岩洞，以及后方岩壁上我跳下的那个洞口了。 我们来的那个洞里，可能还残留着部分傀儡虫，不能回去。看来只能从后方的出口离开这里。 穆剑云分析着，转身看向身后岩壁上当初陆星月跳下的那个岩洞。 虽然现在我们的法力暂时没法用，但只要爬回洞口，离开这白骨坑的范围，应该就能恢复了。 哎，这岩壁没啥落脚点，要爬也是够呛。 陆星月说着，抬起头，望了眼前方岩壁高处的那道洞口，不由暗自叹息，要是他当初没从上面跳下来，凭着他的光索把下面的两人拉上来，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对了，星月，你既然从那个洞口过来，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江瑶问道。 里面倒是没有傀儡虫，但岔路很多，地形复杂，我估计距离下次空间崩塌不会太久，得抓紧时间了。 陆星月说着，正准备招呼着江瑶行动，但此时他却发现边上的穆剑云正皱着眉头注视着陆无遗骨的方向，不知在看什么。 喂，大哥呀，时间不多了，还不走吗？ 嘘，小声点。 穆剑云沉着脸打了个手势，视线牢牢锁定在远处那座半掩在阴影下的陆无遗骨。 那边有动静。 有动静？ 江瑶闻言忙顺着穆剑云的视线向前望去，忽然发现那具巨大的陆无遗骨的底部似乎微微动了动。 那具骨架竟然动了。 江瑶一愣，差点怀疑自己眼花，不过他很快发现那具遗骨的震动幅度变得越来越大，这下不仅是他，连陆星月和穆剑云都迅速做出了戒备姿势。 我去，见过干尸诈尸的，可没见过连白骨也会诈尸啊。 陆星月咬牙说道， 我们现在使不出法力，要是这陆无阴魂不散攻击我们，就算是具白骨也够我们喝一壶的了。 等等，你们看，那具骨架下面好像开了一道缝。 江瑶指着陆无残骸的下方，只见一道两人宽的巨大豁口忽然沿着骨架下方的地面哗啦一声裂了开来，伴随着岩洞内再次激起的震动， 众人发现一道瘦小的黑影从裂缝底下拾级而上，慢慢出现在了陆无的残骨之下。 这人是？ 江瑶惊讶地睁大了眼，在纷纷扬扬的绿色灵光中，他看到了一双美丽的蓝色双眸在黑暗中闪现了一瞬，而那双毫无情绪的眼睛背后是一张熟悉的如人偶般面无表情的脸。 他是吴。 边上的陆星月望着前方那名留着灰色短发的瘦小人影，脸上的错愕不言而喻。 他怎么会在这儿？ 他手上好像拿着什么东西，那枚发光的是什么？ 穆剑云盯着吴右手上那件散发着幽幽红光的物品，心中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而此时众人脚下的震动也变得愈演愈烈，连带着整座岩洞开始层层开裂，一块块岩石开始从上方坠落而下，劈头盖脑地砸向下方的众人。 小心！ 江瑶见状不妙，连忙拉着边上两人向后退去。然而祸不单行的是，他们随即发现前后两侧那唯二的出入口竟然已在剧烈的震动下被落石掩埋，爆裂的轰鸣铺天盖地，此番规模绝非先前那短暂的震动所能比拟。 坏了，难道时间已经…… 江瑶猛地意识到了什么，脸色大变， 这次是真的空间崩塌。